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北京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0，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东二环的光明桥到建国门桥路段车多，行驶缓慢；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东四环大郊亭桥到红领巾桥，还有东五环的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脂肪肝的话题。 作为体检报告上的高频词，脂肪肝是越来越多的人正面临着的健康问题。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国将近30%的成人患有脂肪肝。脂肪肝只是亚健康吗？得了脂肪肝是该减肥的信号，少吃多动就能好吗？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丙肝与中毒性肝病科主任医师林伟跟您说说轻松逆转脂肪肝。 风儿飘飘，云层缓薄，晨光在落地窗前。 进入到这个九月份了，很多单位入职的体检这个时候也都拿到了体检报告了。很多人都会在体检报告，尤其是年轻人，现在呢在体检报告上也会发现其中有一项叫脂肪肝。但是往往年轻人啊都没觉得这是回事儿，总觉得这脂肪肝是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甚至有很多年轻人认为自己只要瘦下来这脂肪肝自己就能好。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丙肝与中毒性肝病科的主任医师林伟林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好好的说一说轻松逆转脂肪肝到底应该怎么做。首先要欢迎林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林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大家下午好。 欢迎林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脂肪肝的话题哈。也想问问林主任，现在在临床上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去拿这个体检报告或者说检查的时候都能查出有脂肪肝的问题？ 是的，目前呢脂肪肝呢在就是来就诊的患者是越来越多，经常就拿着体检报告就过来了。然后呢有一项报道说明说，中国现在近十年来脂肪肝的人数已经从15%增长到31%。 哦，翻了一倍还多。 对，那么目前来认为呢，脂肪肝主要还是因为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生活水平高了，那么我们这个就是高热量的膳食结构造成的。另外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出现这种就是久坐，少动， 此外呢，还有一些人有一些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包括熬夜呀、包括一些就是还是饮食的一些的问题啊造成的。另外呢，越来越多的人呢发现了有相关的基因的这些情况。 嗯， 那么以前可能我们国家注重这方面的这方面的这些人数比较少，那么现在随着这个基因的这个检测呢，有些人在基因的方面会有一些就是进一步的去检查。 哦， 此外呢还有一些继发的疾病，你比如说像那个甲状腺功能的减退啊，以及这个垂体功能的减退，还有包括有一些妇科的疾病，包括多囊卵巢啊，这些疾病也会继发脂肪肝。 也就是说很多跟代谢相关的疾病也有可能会让脂肪肝找上自己。 对对对，它是继发的。 现在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哈，这个我们说看上去其实身材还不错，挺瘦溜的，去医院检查完了之后也发现体检报告上有脂肪肝，这就是很多朋友特别不能理解的一件事儿。我们总认为脂肪肝嘛，一定是脂肪特别多，把这肝脏包住了才叫脂肪肝，这应该是说胖子们比较爱得的病，为什么现在很多特别瘦溜的人也得了脂肪肝呢？ 对，实际上这种认识是一个误区。我们的脂肪肝的脂肪并不是包在肝脏的外面，而是在肝脏肝细胞的里边，它是由于它堆积在肝细胞里边出现的这种代谢的异常，所以造成的这个脂肪肝。 也想问问这个林主任哈，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我们经常吃这个鹅肝酱，甚至这个煎鹅肝，那个鹅肝特别的肥，特别的大。很多人呢就说这个鹅肝啊，其实就是鹅得了脂肪肝之后，它原本这个肝脏没那么大个儿，就得了脂肪肝之后变得特别大了，口感才特别的香，所以呢才成为了一个美味佳肴。你想问问，是不是就是可以侧面反映一下，其实我们人得这个脂肪肝和这个鹅有点相似，不是说外面裹了厚厚的一层这个黄黄的脂肪，而是这个整个的肝脏它的体积变大了，肝脏细胞里面的脂肪含量其实是提高了的。 对，是的是的，基本上这个鹅肝它是一个特殊的鹅嘛，然后它是就是造成这个鹅出现这种肝脏增大，实际上就是一个脂肪肝的一个过程。它在短时间内不停的给这个鹅 吃好吃的， 对，这个高级饲料造成这个鹅肝。这个我们之前也见过，反正我们其实因为我们临床上也有一些病人，他是那个就是有一些尸检啊，或者是那个就是肝穿的结果，我们看到的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肝，然后里边是一个病理切片，就是一个脂肪粒堆积在这个肝细胞里边，非常明显的。 所以说我们同理可推断一下，其实我们说这个饲养这个我们说鹅肝的这种鹅都是不让它动，然后呢每天给它不停的灌饲料，它吃特别多。 对， 如果我们也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又不运动，同时这种高油高脂的食物也吃特别多的话，很有可能我们自己的肝脏也跟这个鹅肝一样，不断的去膨大，不断 的 去堆积脂肪了。 对，所以绝大多数的脂肪肝的病人，甭管你他是瘦的还是胖的，但是他肝都很多人都是大的。所以很多病人他在就是脂肪肝得了一段时间，他会出现肝区的不适。因为我们知道肝脏的这个神经主要都分布在肝脏的包膜上。所以你如果你的肝脏增大了，就会引起这个肝包膜的一个变化，它就会紧张，然后出现这个神经的牵动，所以它会疼。所以很多人是出现肝脏疼痛以后才紧张起来了。因为咱们大家理解的好像是肝上长不好的东西它才会疼，所以他们就比较害怕，就赶紧就跑到医院。实际上这个肝脏的肿大，肝脏的疼是一个脂肪肝的一个特异性的表现， 它是一个信号。 对对对， 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在年轻的时候得了脂肪肝总觉得不是什么事儿，等瘦下来自然就能好。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比如说像身体比较肥胖的朋友查出了脂肪肝，是不是只要瘦下来这脂肪肝自然而然就好了？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逆转脂肪肝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林主任和大伙儿说一说。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林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 时把您的问题贴给林主任。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专家来进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伙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而且今天我们的这个礼物啊，是价值200块钱的富含益生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上下半段各选出一位。那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啊，也会在上下半段各出一个。咱们先来说一说上半段的互动问题。上半段的互动问题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呢和林主任聊到，很多我们说肥胖的人会有脂肪肝的这个风险哈。那也想问问大家伙，如果我们减肥，这个时候特别控制饮食，吃的特别少，减肥有没有可能也让我们减出脂肪肝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上半段一位，下半段一位，送出每人价值200块钱的富含益生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大家伙如果想要了解这个菊粉的话，现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菊粉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奖品到底长什么样了。菊是菊花的菊，粉是粉末的粉。那下面还是让我们抓紧时间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跟大伙来说一个好消息。北京市第一批八种抗癌药降价已经到位，平均的降幅达到 4.5%。北京市卫计委的消息，截止到9月1号，北京市第一批八种药材价格全都调整到位，患者同步享受降价的成果。第一批药物涉及的品种包括泽科、凯美纳、艾坦、菲尼妥、瑞富美、赫塞丁和特罗凯、泰丽莎等八个品种，平均的降幅达到 4.5%。 另外，北京市还将会按期落实第二批品种的调价工作，9月30号之前调价六个品种。据此，从去年的4月8号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以来，在阳光采购机制之下，药品的价格持续下降，整体节省药品费用达到80多亿元，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超过了 9%。立秋之后，蚊子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卖力了。这是因为初秋温度大多集中在25到28摄氏度，加上雨水丰富，有利于蚊子的生长和繁殖。蚊虫密度监测显示，8、9月份是蚊子的活动高峰期。另外，在立秋之后，蚊子咬人更狠，是因为它们要为越冬来储存能量。温度降到10摄氏度以下，蚊子就会停止繁殖。为了保命繁衍，蚊子只能够靠吸血来大量的储存过冬营养。身强体壮、吸血量过多的蚊子能够挨过冬季的寒冷期。在此特别提醒大家，蚊子在一天当中会有两个攻击的高峰，早晨和下午，分别呢是早上的9点钟和傍晚的6点钟左右。大家下班回家之前啊，最好四处看一看，看看身上和周围有没有蚊子，再拍打拍打衣服，不要让蚊子跟着您走进家门。开学之后，孩子们课上阅读以及课后使用电子产品辅助学习的时间有明显的增加。对此，专家提醒说，10岁以前是孩子眼球发育的重要时期，如果这一时间段孩子总是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近视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因此，为了防控近视，我们首先提醒大家应该注意用眼时间，每次用眼1个小时左右就应该休息一下。还有就是要保持端正的读写姿势，书本距离眼睛的距离应该保持在45厘米左右。还提醒大家在光线明亮的地方进行阅读，要保证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脂肪肝的话题。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林主任已经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脂肪肝患病的比例已经从之前的 15%, 现在上升到 31% 了，翻了一倍还多。而且有越来越多年轻的朋友，甚至身材比较瘦溜的朋友也被查出来有脂肪肝了。 是。 那接下来我们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这个关于脂肪肝的话题。已经有听众朋友发来各种各样的互动问题了哈。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的问题。林主任，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想问问您，说得了脂肪肝之后是不是最终都会转变成肝癌？其实我们之前节目说过，脂肪肝的朋友容易转化成肝硬化，肝硬化的朋友到最后发展可能就是肝癌。 是。 这两者之间能画上等号吗？ 实际上我们脂肪肝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范畴， 嗯， 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首先是一个脂肪性的肝病， 嗯， 那么脂肪性的肝病也就是我们说的通常意义上把这个脂肪性肝病分为非酒精性的脂肪肝跟酒精性的脂肪肝， 嗯， 那么它进一步进展，那么会变成脂肪性的肝炎， 嗯， 就是我们常说的 NASH， 脂肪性的肝炎呢，一般我们在10年里边有15%的人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由脂肪肝变成脂肪性的肝炎， 嗯， 那么脂肪性的肝炎在10年里边可能有30%的人会变成肝纤维化， 嗯，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脂肪性的肝硬化， 嗯， 非酒精性脂肪性的肝硬化或者酒精性的脂肪性的肝硬化，那么这一部分人可能还有一定的比例才会变成肝癌。 嗯， 总的来说，脂肪性肝病呢，它包括两个部分，就是一个部分就是脂肪性肝病本身造成患者的这个肝脏的问题。 嗯， 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合并其他的代谢问题，合并在一起造成的。那么我们说它的比例就是这样。你说多吧，也不是特别多， 嗯， 但是少呢，因为我们人口基数非常大， 嗯， 所以这部分的病人还是会越来越多的， 嗯，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查出了这种脂肪肝，它转化成肝癌的比例，相比肝脏，我们说没有脂肪肝的朋友，其实风险和比例还是要高的， 还是要高的， 对，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年轻朋友查出了脂肪肝，年纪轻轻的， 嗯， 我们有这样的风险，因为它整个的进展过程，从脂肪肝到我们说这种肝炎，到肝硬化，到肝癌，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多年轻人说，哎，年轻的时候查出来，我得注意，我得逆转它。 嗯， 有很多的老年朋友说，我年纪反正已经大了，可能这30-40年我也活不了那么久了，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得了肝硬化真的就可以不用那么在意它呢？ 肝硬化肯定是一个， 啊， 对于我们肝 脂肪肝 对于我们肝病来说比较大的问题， 嗯， 那么对于脂肪肝呢，那么咱们要分别来去谈， 嗯， 首先得看这个老人的这个基础的情况， 嗯， 他有没有这个代谢相关的问题？如果他没有其他代谢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没有糖尿病啊，没有高血压啊，没有这种冠心病啊，或者是心脑血管的问题，那么我们认为脂肪肝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哦， 尤其是岁数比较大的人，你让他去运动，这个也确实 风险有点高。 对，有些人确实不太现实。 嗯， 但是呢，对一些其他的病人呢，你比如说他有代谢性的疾病， 嗯， 又合并了脂肪肝，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从药物上呀以及它的这个治疗上呀就要去分门别类的去处理， 嗯， 不能一概而论。 好，那如果是这种有基础疾病的这种老年朋友又同时伴随有脂肪肝的话， 嗯， 如果我们不管它，有可能会引起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是这样，就是有基础疾病又有脂肪肝的病人，首先呢他在用药的过程中就要非常的注意， 嗯， 因为他本身有脂肪肝的这个基础，那么他在用药的过程中要尽量避免吃这种对肝脏有影响的药。 嗯， 那么如果你要是吃了这种药的话，那么有可能在加重肝脏的负担。 哦，因为很多的药物我们说它的这个毒性得通过我们的肝脏代谢出去。 对对 啊，那比如说哪些我们说这种老年朋友比较常见的慢性病的用药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肝脏负担加重呢？ 包括他汀类的降脂药， 哦， 这个是我们 最常见的， 对，比较常见的这种。另外呢，就是一些就是治疗痛风啊这些疾病的药也会引起肝脏的一些损害， 嗯。其实像很多的老年朋友，我们经常说三高的问题，就像刚才您说的，有高血脂的问题，高血脂的很多他汀类用药有可能会增加我们的这个肝脏负担， 嗯， 让本身的这个脂肪肝会进一步的往严重的发展。 是。 那比如说像高血压和高血糖，也就是糖尿病的这种用药，像这两类常用的这种慢性病用药，对于肝脏会有影响吗？ 我们降糖药里边有一部分药是目前认为是对肝脏是有影响的， 嗯， 比如说磺脲类的，然后这个高血压的药来说相对还是比较安全的 啊， 嗯，但是呢这个药品呢对于肝脏的影响是因人而异的， 嗯， 不是每个人他都是有这个固有的表现， 嗯， 所以说在用药的过程中还是需要监测肝脏的功能， 嗯， 然后一旦出现问题随时的进行处理。 对，所以我们得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有这个慢性的这种基础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有这种高血脂的问题，有糖尿病的问题，因为这两种用药可能 因为是不能停药的，我们得一直吃，长期用药可能会加重我们的肝脏负担。如果又有脂肪肝的话，我们就得提醒您，这个时候对于肝脏的定期监测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对， 大概比如说对于这些老年朋友来说，多久去监测一次肝脏的这种功能比较合适？一年一次行吗？ 刚开始用药或者调药的时候，肯定要监测的密集一点。 嗯， 一般的话，我们一般综合医院一般他们都是一个月就查一次。 嗯， 那么你吃的过程中如果改变剂量，包括我们近期病房里也收了一部分病人，他改变了剂量， 嗯， 有可能以前对肝脏没有影响，但是突然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一个肝脏的损害。 哦， 我们常说的严重的肝脏损害就是这种致死的肝脏损害。这个我们之前也没有这么多的病例，但是我们最近确实发现了几例。就比如说碳氢类的从一片变成两片，确实会出现这种问题。 哦， 那么你药品剂量的改变，你就要去监测的要密切一点。 嗯，刚调药的过程当中大概一个月左右监测一次，如果是长期稳定的话， 可能三个月半年， 三个月半年一次， 或者说我们常说的就是不舒服随时来。 啊，有问题，有这个预警信号了， 对， 你就去医院检查检查。 对对对， 这时候还是身体最重要了。 嗯，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伙还有很多朋友的互动问题哈。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用鹅肝给大伙举了一个例子吗？ 嗯， 说脂肪肝并不是说这个脂肪的油脂把肝脏包裹住了， 对， 而是肝脏的每一个细胞它的这个油脂变多了。有很多朋友在说，这肝脏的这个细胞里面的油脂是从哪儿来的呀？是跟我们的血脂有关系啊，还是跟什么有关系啊？ 是这样，我们肝脏里的细胞肝细胞里的这个油脂，也就是脂肪肝的形成，主要还是跟代谢有关系。 嗯， 主要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肝脏因为它是一个合成啊代谢啊运转的一个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脏器。 嗯， 那么这个脏器它负责的这个糖代谢、脂代谢、蛋白代谢，那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了，那么就会造成脂肪堆积到肝细胞里边。 嗯， 比如说转运有问题，比如说合成有问题，比如说代谢有问题， 都会 出现。 哦， 所以它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过程。简单就是你看到了，就是尤其我们病理切片就能看到白颜色的一片。 嗯， 但是复杂呢，实际上它里边的这个因素还是比较多， 有各种原因都有可能， 各种原因都会有可能。 嗯，好，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伙，其实我们的这个脂肪肝如果一旦得了的话，其实也是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因为像脂肪肝是不是相对来说还是我们比较好控制、比较好逆转的？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这样， 是这样的。 对对对， 但是其实给我们发出了一个预警信号。 嗯， 当我们出现脂肪肝的话，肯定其他的代谢问题是有毛病的。 对， 有可能是代谢的问题，有可能是运输的问题。 对， 反正就是提醒您，身体肯定这个时候有问题了。 对，是的。 嗯，所以说这脂肪肝确确实实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才行。 是的。 好，然后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哈，就是我们的互动问题，这个减肥到底会不会有脂肪肝？有很多朋友都说，之前呢就是轻度脂肪肝，去医院查出来了之后，医生呢建议控制体重。 嗯， 这在减肥的过程当中瘦下来了，再去医院查出这轻度脂肪肝变成中度了。 嗯， 想问问，这是减肥减出毛病来了吗？是这样吗？ 是这样，就是减肥这个事儿呢，就是看咱们怎么去认可这个事儿。减肥，如果你要是判断体重减了就算减肥，那减肥确实会有机会引起脂肪肝。 嗯， 我们实际上在临床上说的减肥应该是科学的减肥。 嗯， 就是说我们要科学的去看待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减轻体重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这种营养搭配，营养合理。 嗯，哦，其实减肥的过程当中，相信大部分朋友都有一个这个观念哈，就是得少吃多动，吃的越少减肥效果是越好。但是您刚才提到的是得注重营养搭配。 对， 那也就是说不是吃的越少越好。 对，这种观念肯定是错误的，就是你不吃然后光运动，这人肯定是受不了的。 嗯， 因为我们知道在运动的过程中，尤其是我们经常运动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你运动一段时间，如果你不吃饭的话会感到非常的疲惫。 嗯， 而且在运动的过程中呢，我们实际上运动分为有氧运动跟无氧运动。 嗯， 那么我们常说的有氧运动就是跑步、慢跑， 嗯， 或者是快走，有些人膝盖不好就是快走。那么我们说的无氧运动呢，就是比如说剧烈一点用短跑呀，或者是 举重啊， 举重啊，这种负重啊，或者说我们说平板支撑啊，靠墙蹲啊，这些作为无氧运动。那么相对来说呢，有氧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它是既消耗脂肪又消耗肌肉的。 嗯， 就是说，我们是不愿意，人去消耗肌肉的。 嗯，因为肌肉控制我们整个人的这个整体的代谢水平。 对对对。 嗯、 哦，但是我们又改变不了。我们没法去改变， 只要我们这么动， 对， 就得 我们只要运动的时候就要把脂肪跟肌肉都消耗。那我们怎么去，就是说在消耗脂肪跟肌肉同时，又让肌肉能够再去补充呢？ 嗯、 那就 是说在消耗过程当中，少消耗肌肉，多消耗脂肪。 这个是改变不了。刚才我说了，这个是改变不了的。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的就是我们增加营养。或者是我们做一些无氧运动、 嗯、 去让自己的肌肉去增强， 再长回来， 对，再长回来、 嗯、 让自己的肌肉含量越来越高，脂肪含量越来越低、 嗯、 这是咱们减肥的最终目的，而不是单纯的去减重。 嗯，那也就是说如果单纯的这个我们减重的话， 对、 嗯、像这种少吃的特别少、 嗯、 然后呢不停的运动，是的的确确有可能让我们的脂肪肝出现甚至加重的。 是的，这个是肯定的。这个的原因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机体是非常神奇的。 嗯， 我们机体当你的机体缺乏脂肪的时候，它会去储藏脂肪。 嗯， 它的这个肝细胞里边，它认为，哎呀，我现在这个老大没有脂肪了，现在我要不要给它储藏一点。但是你储藏完了以后你又代谢不出去，这样的话就堆在脂肪里边，堆在肝脏里边，它就变成脂肪肝。还有一种原因，这是我经常跟病人说的，我们这个肝脏就像一个工厂一样， 嗯， 我们这个工厂是要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去变成有用的东西， 嗯， 变成蛋白，变成好的东西。那么你肝脏你老不用它，你不给它原料，你这个工厂这些机器就生锈了，就锈掉了。 嗯、 那你等你再吃东西呢，你早晚都要吃东西，再吃东西它就代谢不了了。 哦， 所以也会有造成这种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些人其实。没胖过，他一直就瘦， 嗯， 但是他一直就是吃的萝卜白菜，他没吃过蛋白， 嗯， 他的机体就没有这个 消化蛋白的能力， 对，他缺这么一个功能，所以他也容易得脂肪肝。 嗯，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互动题目，第一个上半段的互动题目就是减肥，如果我们单纯的控制这个体重少吃的话，的的确确有可能会减出脂肪肝，甚至让我们这脂肪肝变得更加严重。 不科学的减肥肯定是会造成的。 好，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吧。在节目下半段的时候，我们刚好也统计一下，在半点广告的时段统计一下大家伙的这个互动发过来的答案，我们会在下半段一开始的时候先选出一位上半段获奖的听众朋友，在下半段我们还有一个互动的题目，大家伙也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和大伙来说一说关于脂肪肝的话题，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林伟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前的屏障，是红是城市，是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

伙关于脂肪肝的话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林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直接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下面呢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来公布一下我们节目上半段选出的幸运听众吧。有特别多的朋友已经回答正确我们上半段的互动问题了，就是减肥的话真的有可能会减出脂肪肝吗？正确答案是有可能的。上半段结束的时候林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了说为什么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脂肪肝甚至加重的情况哈。我们来看一下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还是挺多的。这个我看啊，田庚说会过分的节食会导致体重的快速降低，有可能会引起脂肪的分解，短期之内大量增加消耗肝内的谷胱氨肽所引起，特别的专业哈。然后呢还有这个美妈也说会引起这个我们说脂肪肝啊，勇往直前啊，携手一生，好运旺旺，都回答正确了。然后呢，我们的编辑告诉我们说，选择了一位上半段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获得我们的奖品，应该是十分这个听众朋友。他说，减肥有可能会造成代谢的紊乱，从而有可能会引起脂肪肝。那我们上半段的幸运奖品就送给十分这个朋友，抓紧时间把您的联系方式、获奖的地址以及我们的姓名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外呢，我们的编辑会跟您取得联系，把奖品通过快递的方式寄给您。没有获得奖品的朋友不要气馁，我们下半段依然是有互动的问题提给大家伙儿。在下半段我们依然会为大伙儿准备一份价值200块钱富含益生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还可以参与到我们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下半段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啊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其实我们上半段多多少少也透露了一些哈。下半段的互动题目是这样的，如果我们逆转脂肪肝的话是不是只要体重下降就可以达成呢？那回答是或者是不是，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在下半段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再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菊粉。如果你想要了解我们的奖品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发送菊粉，菊花的菊，粉末的粉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奖品到底是什么。 情的翱翔我们 我们来回答一下上半段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回答的这个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想问问美妈，想问问您说朋友呢患有多囊卵巢很多年了，现在又查出了脂肪肝，到底应该怎么治疗，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呀？其实我们上面呢说了很多的这个脂肪肝都和身体的这种代谢基础疾病有关系。 对。 那如果患了多囊卵巢又有脂肪肝该怎么办呢？ 是。多囊卵巢这个现在很多病人都在我那边就诊，有很多病人他们合并脂肪肝，这个病确实是一个很多占很大比例的人会出现这种激发的脂肪肝， 嗯， 而且多见于这种年轻的女性，本身就是一个爱美的年龄，但是没有办法她要治疗这个多囊卵巢，而且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用药啊以及这个疾病本身都会造成这个脂肪肝， 嗯。 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处理的意见呢就是他要还是以他这个原发病来治疗为主。 嗯、以多囊卵巢的治疗为主 。如果出现严重的这个肝脏的损害我们要对他进行一个评估。 嗯。 那么我们给他联合用药。因为这种病人他一般运动也确实费点劲。 嗯。 他本身有这个基础疾病。嗯这部分病人运动也会有些问题。尤其是就是说比如他用激素啊什么这些的可能会造成骨质疏松啊这些，所以我们还是主要以药物来控制，要保肝药物来控制，然后进一步的根据他的多囊卵巢的病情再去进行调整。 好其实说到了这个药物的联合用药哈，很多的叔叔阿姨像我们上半段说的有这种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脂、糖尿病， 是 这个时候必须要吃药，而且这药不能停。 对。 那同时呢又有脂肪肝的这种风险和问题。那这个时候很多的叔叔阿姨就有疑问了，我是不是得在吃这种我们说治疗基础疾病的这些药的同时，我为了预防脂肪肝进一步的发展，或者为了预防脂肪肝我得吃点保肝护肝的药啊。 对。实际上这是一个大的因为我们是中毒科嘛，我们也 收治了很多药物性肝损害的病人，这是一个大的范畴。我们知道，很多药物都是在肝脏代谢的，那么会对肝脏多少有些影响。那么这个影响呢，如果没有进展到药物性肝损害或者是药物性肝病这么严重程度，或者说仅仅是造成一个轻度的转氨酶的升高啊，或者说脂肪的变性啊，我们可以，它这个药又必须得用，所以我们可以给它辅助于一些保肝的药物。当然如果说这个药物它对肝脏影响特别大，那我们还是考虑给它换药。 换药， 对对对。 嗯，那像比如说您提到的上半段可能会对我们肝脏负担比较大的这种他汀类的用药，那这个时候服用他汀类的用药，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一吃得吃很多年。 对对。 那这个时候保肝护肝的药如果要同时联合用的话，是不是也得有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能不能同步吃，还是我得先吃这个保肝护肝的药，让它起到保护作用了，然后我再吃这个他汀类的药？ 我们还是一般就是说还是先让他吃他汀类的药，他明确了我确实有肝脏损害了，我们而且这个肝脏损害还是一个轻度的，我们再去考虑给他服以保肝的药物。这个只是占一少部分人，绝大多数的人我们还是建议他，因为他汀类的药物也种类也比较多，每个人的体质也不一样，对这些敏感度也不是特别一样，他可以在中间再去换。 好，那就是首先提醒大家，并不是所有服用比如说这种他汀类用药的同时都得服用保肝护肝药。 对对对对， 这得因人而异。 是的是的， 因肝脏的这个伤害程度而异。 是的， 第一步你想要吃保肝护肝药之前还是建议您去医院做一个检查。 对的， 如果咱肝脏好好的 对 棒棒的，咱就不用再吃这保肝护肝的药了。 对对啊，药是越吃的越少越好， 是药三分毒嘛。 尤其是我们脂肪肝的门诊，绝大多数的病人我们是不给他开药的， 不建议开药， 还是健康指导为主。 那如果比如说已经造成了我们的肝脏伤害，这种他汀类的药物或者其他的这种我们说基础疾病的慢性用药，有可能已经造成了肝脏的伤害，这个时候保肝护肝药我应该怎么选啊？现在有很多的老年朋友说有中药的这种保肝护肝的，有西药的，然后呢我是都吃啊，还是说我选一种吃啊，我是应该饭前吃啊，饭后吃啊，药前吃啊，药后吃啊，这些有特别多的疑问，咱们大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 现在保肝药的种类比较多，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还是就是根据它的这个肝脏的化验的程度，那么中成药也好还是西药也好，它都是有些药物是有不良反应的，有些药可能还有过敏。这些我们常见的这个种类可能有至少有七八种，然后呢还是得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用药。我个人认为还是要慎重一点。 好，不要觉得这个有可能造成伤害，咱们为了预防，我吃不好也吃不坏的心态，我就先吃上，这个绝对不能这样。 相对来说保肝药是比较安全的，但是还是要注意， 也有风险， 对，有一些不反应。 好，那也就是说保肝药护肝药的品种很多，我们得选择适合自己的。 对的， 选对了之后咱们再看这药到底是什么时候吃，该怎么吃，多大剂量。 对， 对， 这个都得因药而异，因人而异。 对对对对对， 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用药， 是的， 这是特别风险高的一件事儿哈。咱们继续来说脂肪肝的话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啊，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和微信上想问问您，说这个体检的时候查出了脂肪肝，是不是先管住嘴迈开腿先减减体重，如果不行的话再进一步的看怎么治疗，这样行吗林主任？ 是这样的，就是说脂肪肝目前大家就是有一个误区，就认为 B 超体检出来了脂肪肝就没有问题，就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先瘦呗，瘦了自然就好。 对，实际上脂肪肝的这个治疗是一个系统的一个治疗，那么首先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评估，那么评估的最好的方法其实不是 B 超，而是我们常说的，现在有我们常说的叫做肝脏弹性的一个检测，那个肝脏弹性的检测呢，我们可以将脂肪肝分为轻中重度，它有具体的数值，我们有了这个数值，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肝脏是否存在有纤维化，这是一个无创性的一个检测，那么进一步如果你是非常严重的脂肪肝，我们还可以做有创的操作，就是肝穿，我们认为病理是最重要的，肝穿是非常安全的，所以我们很多的病人都是通过肝穿来了解到自己的肝脏的实际的情况，是否有存在了早期的肝硬化，是否存在了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我们评估完了以后，我们有了这个数值，包括结合我们的 转氨酶肝脏功能的这个检查，我们下一步再去给他去给他定方案。 嗯， 你这个一手，而且还要根据病人的年龄， 嗯， 以及他是否能锻炼。有些人的腿不好，他就没法做这种更多的有氧运动， 嗯， 又不会游泳，他就只能是那我们只能给他调整饮食。那调整营养的这个过程中，肯定效果就不会像有运动那么好。 嗯， 那我这种情况下，那你出现了肝脏损害，那我们可能就会早一点给他用保肝的药物 啊。 所以说是因人因病而异。 嗯，在脂肪肝的这个程度上，我们如果是比如说早期的轻度的脂肪肝， 嗯，对， 是不是可以像这个朋友说的，我们先从运动上入手？ 嗯，对。 先试试，如果不行的话， 嗯， 咱们再采用其他的方式。但是如果已经比如说到中度甚至重度了， 嗯， 咱就别再先运动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得用药了。 用药呢也是要根据肝脏的刚才我说的这个评估以后， 嗯， 肝脏的情况，然后咱们去判断。一般情况下如果转氨酶不高，就是说肝功能没有明显的改变的话， 嗯， 我们一般也不主张给患者 用药。 对， 那还是通过饮食和运动来改变它吗？ 对，我们还是通过饮食，即使是一些非常重度的。我曾经有一个17岁的孩子， 嗯， 他爸爸给他带过来的，然后呢转氨酶一直高，然后也是非常胖，然后我也是给他指导锻炼。嗯，刚开始也是用药，转氨酶比较高， 嗯， 用药。后来逐渐的，经过锻炼以后，就把药就摆脱 了。 对， 嗯，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嗯， 刚开始可能会用药，然后逐渐的把药摆脱掉。 嗯，也就是说，对于脂肪肝，其实这个用药啊，我们还是能不用就不用， 对， 把握这样的一个原则。 对对对对对。 嗯，那如果通过比如说我们的这种锻炼、饮食的控制，多久， 嗯， 发现没有好转，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就得采取别的方式了。 嗯， 这个一般如果自己要调整的话，大概多长时间？ 临床上是这样，我们是3个月做一个评估。 哦，3个月。 对，我经常跟病人说，你今天在我这儿做肝脏弹性，然后我给你出了一个营养调整、运动调整的一个 方案， 你3个月过来再找我。但是前提是， 你 必须 得 练，对，你必须练了。你要没有练，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 哦， 所以一般我都会这么跟他说。 3个月，然后呢， 三个月做 一个观察的周期。 对，因为相对来说，脂肪肝还是一个慢性的疾病。 嗯， 也不要操之过急，每月都来， 嗯， 每月看不到又着急，它还是有一个过程的。 好，那也想问问林主任哈，在临床上如果出现的这种我们说脂肪肝的情况，由于肥胖引起的，大概能占到多少比例呀？ 肥胖的这个比例，实际上应该还是主要的病人都是肥胖引起来的， 嗯， 所以相对来说，这种瘦的还是要少， 嗯， 但是呢，瘦人的脂肪肝目前来说呢，实际上它发展到这个肝炎以及肝纤维化的病人的比例还是要比肥胖的这部分病人要高的， 嗯， 所以就像咱们之前说的，它可能会有一些遗传啊、代谢的这些问题， 嗯， 另外呢，我还要就是说再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人瘦。得了这个脂肪肝并不一定它就是就是肝脏里边就是没有问题，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它有些瘦人这些脂肪肝经过锻炼，它虽然体重没有减， 嗯， 但是它的体型出现变化。我给你举个例子，我有一个病人，她八十斤， 嗯， 一个女性， 这就很瘦了。 对，80斤一个女性，结果来我这儿做检查一看，就是一个中到重度的脂肪肝， 嗯， 然后呢，我们又给他除外，他血脂也不高，肝功也是正常的， 嗯， 就是一个脂肪肝，然后我们给他除外了其他的肝脏的疾病，我们就跟他说，我说你就练， 嗯， 他说我怎么练，我说你就不爱跑步你就游泳，他是现在每天是1200米游泳， 嗯， 然后练了3个月，他也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是一个化验师，然后找到我了，他说我1斤都没有减， 嗯， 但是我腰围减了2寸， 嗯， 我的整个这个身材体型变化了，结果我们再一测，这个就我刚才说这个肝脏弹性，原来是个中重度的脂肪肝，现在就没有了，脂肪肝就完全消失了， 嗯， 就是瘦人他也是分好多种， 嗯， 胖人他也分好多种，所以这是要综合评估的， 嗯， 不能说是单纯的看 谁瘦谁胖就应该怎么治。 嗯，所以说我们说在医学上对于瘦和胖的这个定义，并不是说体重这一个数值，体重大的就是胖，体重小的就是瘦。 对， 其实还跟我们的这个维度有关系， 对， 和我们的我们说这种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的这种比例有关系。 对对对，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如果做不了肝脏弹性，你做一个体脂测定。这个体脂测定在很多体检中心，大一点的体检中心都会有。 嗯， 你可以加这么一项，做完了以后，你最起码知道自己会该练哪儿。 嗯， 然后哪儿缺什么，哪儿多什么，去帮助你去调整它。 嗯，所以说其实也是回答了我们下半段的互动问题哈，就是如果我们想逆转脂肪肝的话，是不是只要体重下降就可以？绝对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有可能我们的体重没有变，甚至体重稍微往上升了。 哎，对。 但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说内脏脂肪少了， 你长的是肌肉，那同样你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嗯，好，所以说下半段的正确答案我们也为大伙儿公布了哈。所以说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最重要的是告诉大家伙儿的，其实脂肪肝这样的一个疾病啊，我们真的不能够片面的认为它就跟肥胖有关系，只要我少吃，只要我多动，这脂肪肝就一定都能自己好，绝对不是这样的，得科学，得合理。 对， 嗯，好，既然这个科学合理，我们能够让脂肪肝控制，我们也来回答一下有些听众朋友的问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是不是脂肪肝是可以逆转的？只要我控制合理的话，脂肪肝是有可能好，而且好了之后不会再次复发，有这个可能性吗？能逆转吗？ 脂肪肝是可以逆转的，就是说刚才我举的例子，很多的病人都是经过这个锻炼啊以及运动啊饮食的调整都会变好的，但是有一部分病人你出现体重的反弹，他这脂肪肝还会又再次出现，对，再次复发，他不是说一个治好了就以后就不会 再 得了。对对对， 嗯， 这个。 但是好消息就是跟大伙儿说，脂肪肝这样的一个疾病啊，它很多其他的疾病不一样，因为很多其他的疾病我们知道，我们只能够控制它不再往前发展了， 对， 让它发展的慢一些，我们没办法把它逆转回来，但脂肪肝是可以逆转的， 是的， 嗯，可以让它变得又变成健康的一个， 对对对， 肝脏 还是很有信心的一个疾病， 嗯。而且这个变成健康肝脏的这个手段，相对来说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们能不用药就不用药，然后呢，我们还是通过合理的膳食、合理的运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肝脏恢复到一个健康态。 对对对， 好。陈阿姨70岁了，打来电话想咨询您一下，想问问说这个检查出了有多发性的肝囊肿，想问问这和脂肪肝有关系吗？ 这个跟脂肪肝没有关系。多发性的肝囊肿它是一个遗传性的疾病， 嗯， 而且这个囊肿是良性的疾病，这个对肝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如果这个囊肿非常大，嗯，然后它又对引起了一些症状，比如说疼啊什么的，可以来医院进行一个处理， 嗯， 跟脂肪肝没有关系。 嗯，其实很多朋友啊，出现了脂肪肝之后啊，总是把各种各样的肝病都和脂肪肝画上关系。 嗯， 我们是不是跟大伙再明确一下，由于脂肪肝可能引起的我们说肝脏的疾病，是不是只有我们说的这种肝硬化，然后甚至这个肝癌的发生，其他的很多的肝脏的问题跟脂肪肝没有太大关系？ 其他的肝脏，实际上我们所有的肝脏疾病都是这几部曲 哦， 先是肝炎，然后肝硬化，最后是肝癌，就你甭管是病毒性肝病，还是酒精性肝病，还是自身免疫性肝病，都是这几部曲。 啊， 所以说我们当然希望大家不要发展到最后那几部曲，就是说一定要注意自己平时的一些调理啊这些。 嗯，但是基本的就是说我们说脂肪肝其实不会转化成其他类型的这种 对 其他的这肝病。 对对对对对，你其他你比如说肝血管瘤。包括这种肝囊肿，它跟脂肪肝本身 都 没有 什么没 有关系的，对，它 是 其他的疾病。 时间有限哈，最后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得了脂肪肝之后，是不是这肉就不能再吃了？很多朋友都觉得得了脂肪肝之后再吃肉的话是雪上加霜、火上浇油，这肉还能吃吗？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营养均衡，我们再强调一下啊，营养均衡是什么？首先就是，碳水化合物要适量，咱们吃， 米面什么的主食， 对，主食，尤其是我们汉族人喜欢喝粥，这个稀饭，这个习惯其实也不是太好，然后馒头也是，面条，这些呢，它都会碳水化合物，都会引起这个，就是说，容易变成这个脂肪，那么再有呢，就是这种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前半夜扩散条件一般，后半夜转好，首要污染物为细微颗粒物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30到80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二级良。今天的空气质量